好，呢、這个4月13号，点子生101，今次系 take two 嚟嘅 ，take one， 好甩咳啊，即系想唔掂都唔得，即系唔想唔再 take two 都唔得，有阵时即系对自己有啲要求我都，今日咧就好多话题想讲啊嘛，即系因为咧其实咧香港地咧呢、這个咁嘅扑街政府咧就唔愁冇嘢俾你讲嘅，即系咧揸住你。讲啲乜嘢嘅？咁嗱，未插人之前咧，就表扬下啦。咁好多 topic 噶，今日真系太多 topic， 我尽快希望30分钟之内讲晒，冇咁多口水，因为我发觉自己都太多口水，赶客走啊，大佬，又呢度跌啊，啲 hit rate。咁第一个想表扬啦，唔好讲咁多闹人先啦。咁啊，深水埗咁啊，话说咧，我就买咗个智能手表嘅一个充电 adapter， 咁咧就同埋连埋一个边佢帮我装埋个。玻璃膜嘅手机玻璃，即系嘅个手机膜啦，咁啊偏贵嘅，但系诶是但啦，贪方便，因为买嗰个手表个 adapter 咧唔多，因为美国佢之前俾人偷咗啊嘛，咁啊翻去插啦，咁啊插唔到，插唔到电，咁啊试好多次唔得，于是咧就攞翻去问佢啦，啊佢好有心机地咧，花咗分几两分钟帮我研究咩事。哦，原来发觉系有啲死皮啊，啲可能遮住咗个表嗰个插电嗰个位，咁啱得唔巧啊！佢花好多时间帮我搞，咁我发觉咧就即系俾多咗贵咗嘅话咧，我觉得值翻啦。即系佢成张单都系150蚊，咁我令我就 recall 翻啦。咁其实我成日都讲嘅嘢就系附加值。咁呢个小店咧就体现出嗰个附加值。系令到你觉得，咦？我俾多咗钱系心甘命抵嘅，因为咧佢帮我解决咗一个我都如果搞唔掂嘅话都几麻烦嘅事。咁另外，所以我会日后咧都会帮衬佢噶啦。即系只要我行开嗰度，我如果要买啲咁嘅相关嘅手机零件啊、手机套啊啲买俾佢多少少钱冇所谓。其实好多客都会做咁嘅，俾多少少，你可以俾到一啲。你话冇上嘅，其实佢唔需要钱嘅，佢帮我刮咗啲死皮啫嘛，嗰啲个表嘅手皮死皮，我带埋个表俾佢搞嘛。咁你话如果你自己本身系做生意嘅话，有阵时俾翻 extra 嘅服务客咧，个客会一世记住你，即系起码一世啦，起码会记住你，即系觉得你个态度好，所以态度真系决定成败，唔使讲嘢。咁另外一个咧，咁我都成日都讲噶啦，即系不独特无宁死。咁咧就琴日睇苹果日报咧，就见到一个响油麻地嘅一个，佢唔系茶餐厅，佢叫快餐厅。咁咧就整一啲佢讲咗句我非常之 like 爆嘅，就系话如果我做啲嘢同其他茶餐厅一样，咁我做嚟做乜啦？不如唔好做啊！我非常 like 佢。咁我见到佢啲炸比啊，咩石斑定唔知龙趸饭啊啲咁咧，哇！见到几正、啊，我觉得系好食嘅、啊、样系。啲客都鍾意喎，佢仲要係威到呢四点钟收工下昼賣晒。咁我觉得即係做生意做到咁啦，咁算係咁啦。又係嗰句我话俾你知，食肆好多人做到失败呢，我觉得唯一一个原因嘅啫。Tony Chow话斋，我俾你摆喺旺市都冇用啊，只要你食物唔好食。喂大恩，你咁讲咁叻，你做啊。喂我好想做㗎话事话。其实做食就好简单咋嘛。你自己食下嗰啲嘢。你觉唔觉得人觉唔觉得自己？你觉得自己，你觉得好食，你都成日怀念想翻去自己间铺头食嘢嘅话，咁你咪成功咯，系咪啊？咁所以呢间铺头咧，我就祝佢希望越做越有啦。而佢喺个死位度嘅，咁死位佢话冇所谓，因为要食嘅话，人咧都唔紧要。铺啊，真两种嘅啫，一种好位同唔好位啦。唔好位咧，其实俾呢类食肆咧就啱晒啦，因为咧食系必须嘅，同埋咧如果为咗食嘅话咧，好多人咧宁愿行多两步都会嘅。正如好似我癫癫地嘅，我好中意食元朗一间叫胜利牛丸嘅。咁啊，我有阵时我真系由香港岛我揸车入元朗，我都会食，即系经过两条隧道、三条隧道咁样，我都会食，因为我觉得真系好食。因为你呢个世界你唔需要满足晒所有人嘅，你满足到一部分人咧，咁其实已经够样你噶啦。所以唔系话一定要做啲好 mass production， 即系唔系 mass volume 嘅嘢，唔一定。咁好啦，咁入返正题啦，咁表扬咗两间铺，即係小生意做得好好，我好欣赏嘅铺小铺仔啦。希望大家从呢啲咁嘅小故事里面呢激发到你哋做生意应该或者做打工都好要点做。Okay? 因为 呢啲系你嘅累积嚟嘅，你累积得到你嘅人际或者你嘅人缘，人哋觉得你有要求嘅话咧，你附加值嘅话咧，有附加值嘅话咧，人哋第日都会 call 翻你，揾翻你，到时系你拣 job 或者你拣客，唔系客拣你，唔系 job 拣你。咁啊，最近咧就其实世界都发生好多事啦。咁我成日都觉得咧，政治又好，民情都好咧，即系一定关你事。好似呢个联合航空咁啦，今次呢单嘢咁大镬，咁啊录音而家录紧系4月13号啦，咁 CEO 道咗歉，但系佢喺电邮里边都喺度话你哋冇做错，佢又吐烟咁讲，即系其实呢啲真系灾难中嘅灾难。咁当然啦，我哋吹亦都吹佢唔涨，美国嗰个第一我吹唔涨啦，吐烟我都吹佢唔涨，因为转头佢都做咗人哋嘅奴才咯，系咪先？所以阿蒋家度做奴才。即系所以啲咩延后利益即系唔使讲嘢啦。咁啊讲开利益啦，咁啊本来想讲下呢个联合航空嘅，不过都冇咩好讲啦。讲开利益咧，我谂起一样嘢啦，就咧我不嬲想讲个 topic 咧，就系话香港嘅大白象工程。嗱，其实咧唔怕货比货，最怕你唔比价嘅啫。咁我于是咧就揾咗几个一啲世界有名嘅一啲好我叫 huge project 大型建筑。去做一啲比较，大家自己比较一下啦，諗下有啲出咗咩问题呢。首先呢讲过我哋香港先啦，有几个大白象嘅。首先讲下呢个高铁啦，起个十零公20公里嘅话都唔够，就要900多亿㗎嘛。总之係几百亿啦，成千亿咁滞嘅。即系加完又加，加完又加，跟住勘探到又话有石头响个九龙站嗰度，又乜又物。喂，你一早已经 check 好晒噶啦。咁一阵间我会讲个工程，人哋外国嘅一啲伟大工程嚟比较，睇下你使几多钱，人哋使几多钱咯。吓、啊，咁另外就系香港嘅三跑啦，1300多-400亿。仲有咧港珠澳大桥啦，网友自己炒几多钱啦，我亦都唔知几多钱啦。仲要做咗漂移咗添吓，咁 即系呢啲咁嘅技术啦，话俾你知啦，稍为。即系只要你唔好判俾啲大陆公司，你都搞掂到噶啦。即系以前我哋起成个机场咧，讲紧1000亿啊。虽然即系讲紧系以前啦，咁啊起埋条嗰条桥啊，吉力沙啊咩青马大桥啊，咁人哋又唔见飘，唔理飘嘅系嘛？即系呢啲咪谂下咯。即系又系分饼仔政治酬用啊？边个老公系佢哋嘅执董啊？咁啊跟住。咪冚家法咯，跟住你咪发咪有钱请啲同乡会落嚟香港反占中啊啲咁样，全部都系呢样。所以上一个礼拜我讲个题目咧，香港冇运行咧，就因为你根本就唔系建制嘅一部分。嗱，除非你真系做建制一部分咧，咁你又搵钱搵啦。咁啊，仲要你睇下你系咪的系，你唔系的系话你都冇运行。咁呢个世界好现实嘅。咁啊嗱。讲咗呢啲咁啦，咁我唔讲香港，香港啲你揾到自己揾到料嘅。咁我想讲下其他世界嗰啲即系伟大建筑。我第一个要讲嘅咧就系一个叫做，如果你读物理就知噶啦，咩叫粒子或者强子咯，叫做我唔知边个先啱啊。强子加速器有一个喺瑞士同法国边境嘅一个常见器。咁咧佢嗰个成个嗰、那个system 咧个环状咧就大约系即系个环状结构咧就即系好似你幻想下啦。好似一个呼啦圈咁样，咁咧就响地底100米度啦，咁建立一个，咁总长都有成20多公里，我睇十七英里，嗱我都系睇翻啲人哋 Google 啊咁样揾出嚟嘅，咁咧讲下啦，其实里面做咩咧？其实将两粒粒子就加速，一路系咁加速，accelerate 啦叫做，一路加速，加到最高速嘅时候咧，大家撞。咁就可以爆出一啲咩呢，可能睇到一啲嚟话有啲咩新发现啊，或者可能会做到一个第二个太阳啊，又话之如此类，咁就变咗咦冇可以做到一啲更比核能更加安全嘅能源囉，咁样係咪，咁又或者有啲人有担心会做第二个黑洞出嚟啊，会将所有物质吸咗落去啊，咁有啲人驚嘅。咁亦都如果做得到嘅话，咁但嗰度呢有几多呢，有8000个科学家，有几十个国家一起去做嗰啲参与呢个嘅 project。咁人哋使几多钱呢，原来讲緊都系使咗总数啊80亿美金。嗱，你要记住啊，嗰个唔系呼拉圈嚟㗎。 里面有好多好高科技嘅系统，即系嗰啲设备喺度，要嘅人全部一啲系专家中嘅专家先起到。我系想问下你啦，呢条三跑呢条呢咁嘅三高铁吓、啊、香港段有几咁高科技咧？有几咁难起咧？我仲有啊，起呢个地方个国家叫瑞士、啊，瑞士人工你知唔知几多钱啊？一个白领，我上次问唔好讲瑞士咧，瑞士隔篱嘅国家德国，德国冇法国冇呢个瑞士咁贵嘅，做个比喻。德国讲紧最低工资，即系一个普通一个文员咧，讲紧都要三万几四万蚊港纸到咯。美国都系，美国啊大约$5,000人哋讲咗嘅，大约$40,000唔到一个月。我想问你啦，香港起你断估唔会请个工人吓、啊、运泥水嘅工人$5,000吓，唔会。唔会贵到咁嘛？我头先讲紧系普通工人，我讲紧瑞士嗰啲，仲未讲系再即系贵啲嘅工人，即系嚟话要多啲技术嘅。OK， 你香港咪1,000蚊工，1,200蚊工咧，1,500蚊工咧，2,000蚊工，使唔使咁贵咧？仲有今次死嗰啲咧，你见唔见到啊？有好多响港珠澳大桥死咗好多咧，系一啲外籍嘅。你冇克扣工资，我就点都唔信咯。我头先讲系文员啊，外国嗰啲，仲未计系工人。嗱，逢系呢啲先进国家，蓝领系贵过白领好多嘅。OK， 呢个同阿老萧讲嘅一样啦。以后反而蓝领系值钱过白领，除非你系有专业嘅啫。点解啊？因为冇人愿意做，所以喺美国咧。例如话一啲厌恶性行业，例如话凑细路啊、照顾老人家啊、做护士嗰啲咧，好吃香噶。啊，如果你想移民嘅话，考虑下呢个啦。咁你谂下啦，人哋做嚿咁嘅嘢，都系讲紧都系$80亿，即系640亿都唔使，630几亿。喂，香港即系啲官话唔够，跟住又批俾啲建制派又起个分钱。咁另外要讲个 project 咧系咩咧？就系讲又系关瑞士事。瑞士同意大之间咧，艾比山度咧就有一个隧道，咁咧就57公里。咁讲紧咧就系响2016年已经通咗车噶啦，年尾年底已经出咗车，已经通咗车噶啦。咁你要行晒57公里有咩概念咧？你如果个火车咧行紧系250公里咧，你都要行20分钟先行得晒。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啦，坐咁耐嘅隧道啦，我就试过上次喺欧洲揸车嘅时候咧，就遇过一个隧道咧，但我行紧系100公里到嘅啫，但我都行咗，我估应该有20分钟，但我讲行100公里，咁我虽然知呢个隧道系更长，更好笑嘅咧就系话呢个咁嘅隧道讲紧系几多钱啊？都系931亿港币。咁我讲个难度喺边呢？难度就係话个隧道呢，嗱，我有网友要更正返我啊，多数起法呢，而佢呢个起法系咁㗎，因为我嗰次睇新闻见过，系两边一路掘嘅，掘到嬲尾跟住通。我好记得有个画面就话大家通咗嗰阵时呢，咁有个转到冲嗰阵时呢，大家喺度开香槟嘅。所以一定系两边转嘅。佢难度在于咩呢？其实稍微偏移咗少少，某一个地方偏移咗少少嘅话呢，就大家系接唔到头㗎。你讲开接唔到头咧，咁啊谂下，香港冤大头起呢、這个嗰个咩啊？嗰条冚家富贵嗰条咩港珠澳大桥漂移咗几米？喂，你睇到喎，你都漂移，人哋睇唔到都冇漂移。咁啊就系话啲标俾晒啲国企去做，咁啊出现啲咁嘢咯。所以其实我上次嗰个题目话香港冇运行，因为你唔系建制里边。你唔系既得利益者，你唔系阿边个边个个仔，你唔会接到呢啲单。所以咧，我要今次点解揾翻出嚟咧？我其实想讲呢个 topic， 即系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好耐。我想大家知道香港系有几咁腐败，好深淡。嗱，如果国内朋友听见之后咧，你谂下，其实我都系嗰句咯。其实我哋系想大陆好，我唔系左交。 我希望大陆冇好似香港呢咁嘅情况，慢慢好翻。但系而家唔系啊，系而家令到香港同大陆睇齐啊。呢香港同大陆睇齐有两个意思，一系就大陆提升，一系就香港沉沦。而家大陆拣咗就系要香港沉沦，大陆有冇提升？我见唔到咯。所以我真系香港人系几气愤。咁啊，另外仲有一个要讲啦，就系咩咧？就系美国呢个胡佛水坝，大家睇变形金刚有噶啦，嗰个就系胡佛水坝啦。咁啊，细佬有幸上次去到啦，咁啊见到一条桥，我觉得好神奇啦。咁咁啱，咁啊前嗰排咧就响呢、這个Discovery Channel， 咁佢有个叫Mega 咩啊 Mega Building 定唔知乜嘢，总言之即系一啲大型嘅建筑。咁佢其中一个啦，佢话呢个咧起嗰个难度咧系相当之高嘅，但系好唔好彩地啦，我睇呢个 documentary 嗰阵时咧就已经系接中一中段噶啦，睇唔到开头。咁我冇讲到话即系点难，但我都相信系好难啊。点解咧？因为咧佢系响个峡谷里面起嘅，咁咧就系悬空大约系900英尺。即系离地900英尺咁起嘅，咁啊相当之你谂到啦，咁高要起嘅话咧，咁啊但系人哋用咗几多钱咧？即系我就知道咧，人哋系将呢个咧工程咧作为一个叫美国七大工程奇迹之一。咁佢呢个咧就咩咧？就用几多钱咧？就用2.4亿美金，2.4亿美金即系几多咧？7.8跌个八啦，8×2=16。即系18亿都唔使，喂，我哋真系好惨，18亿，我哋起个故宫，平地起个故宫都讲紧50亿，吓、啊，啲钱去咗边？大家心照啦。即系我希望相关官员听完，即系有机，即系有幸啦、啊。如果吓、啊、重幸到听到呢个咁嘅节目嘅话，你解释下咯，啲钱去咗边？可唔可以条数出嚟？即系其实香港人咧交咁多税咧。其实都几惨，系冇灰咧。好啦，另外一个咧，咁啊讲完啦，即系呢个大白象咁，我唔想再讲。咁另外一个 topic， 我想讲咧，我成日都谂下，假如我系边个会点做？咁啊，今次嘅对象系咩咧？咁啊，话说咧，就前几日咧就睇报纸啦，睇第二嘅动新闻嗰啲啦，就见到话呢个启德邮轮码头冇生意，拍乌蝇。咁啊，其实我呢个想讲咧，就话咩咧？其实定位一定要清晰。我发觉香港好多商场，或者呢啲咁嘅即系商业活动咧，个定位我觉得都未够清晰。嗱，好似以呢个咁为例啦，佢当初嘅原意咧就系话等啲邮轮嘅人落咗船之后，点嚟呢度买嘢，咁啊发达咯。咁啊，结果间公司即系执笠都唔掂。啊，因为即系搞咗个头出嚟呢几年，我睇佢仲有排泄，因为冇人嘅里边，里边得几间酒楼，所有嘅铺头冇人开。其实即系你问我，我又讲一句，如果我系个 CEO， 你启德邮轮码头，我会点做呢？我试下会救下，例如话点呢？引入一啲特别嘅铺，嗱，你记住。入得去嗰度冇车冇剩，一定系揸车嘅人，揸车嘅人士有消费，咁你要吸引佢啦，你要做一啲人哋唔做嘅嘢，咪即系好似头先我啱啱节目开头嗰时讲嗰个茶餐厅，唔系快餐厅嗰位哥仔讲，佢话我就系要做一啲人哋唔做嘅嘢，要做嘅使乜嚟我呢度？呢位哥仔原来咧以前系一个 designer 嚟嘅，亦都做过唔知咩好多行业都做过。咁佢做咗 designer， 其实都有自己谂法。其实就系呢啲咁嘅启德邮轮码头啲 CEO 咧，就冇谂法咯，自己可能又系靠关系上位嗰啲咁啦吓。Anyway， 即系如果我系佢嘅话，我会引入咩咧？例如第一，我会嗰度咁大环境空间，我梗系俾多啲人拖啲狗去嗰度，专系一个狗主题。另外一个 section 系咩咧？试下引入搵买手，请10个买手翻嚟做咩咧？去泰国宅到宅。我唔知大家听过未啦，泰国有一个市场，露天市场叫宅到宅嘅，就系喺个地铁站嘅最尾站嘅。咁每逢礼拜六日会都系开嘅。咁嗰次咧就唔系礼拜六日我都去过。咁其实有部分都啲铺咧都有开嘅，卖花啲会开嘅。咁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讲咩噶啦。嗰度咧基本上咧衫裤鞋袜，盆栽家私， 檀香蜜蜡乜都有得卖，神坛乜都有，好多香港人。你喺嗰边咧讲广东话嘅机会咧系大过讲泰文或者英文嘅。嗰度你听到，即系我唔系你讲啊，即系意思你听到嘅机会大好多，因为好多人香港人去，好多香港人都识佢，所以我唔讲太多啦。因为好多网友可能听完之后，屌大 N 讲埋啲我都去过啦，我都留唔少脚毛啦。其实你可以引入呢啲，即系呢类咁嘅铺头，你咪同佢讲咯，免租，请你过嚟，我包送你我呢、这个咩？咁你得到咩好处呢？咁你咪叫佢加啲杂费啊、电费都好啊，冷气都要俾噶。做咩呢？搞旺个场先。你任何嘢，你开头一定要靠整旺咗先。跟住点去 sustainable 咧，都系一个重要。即系点样去继续啊？营造呢种气氛咧，要点去继续咧？另外一个学问啦，呢、这个唔讲先，讲咗你开头点吸引人先。咁你有车嘅人带狗去到嘅话，见到一啲好多呢啲咁嘅特色嘢，同埋你一定要同佢签约 ，OK？ 俾按金50,000好几多好？如果你累积几多次唔开铺，或者迟咗几点开铺嘅话咧？要点扣按金？喂，其实喺门一个唔错嘅方法嚟喎，但佢哋都系坚持开返一啲药店啊。喂，我就唔会过嗰度买药囉，但如果我知道你有啲咁特别嘅嘢，起码我吸引咗某班人去啊。玩狗玩猫玩宠物嘅人过去，又或者嗰度系单车圣地诸如此类，咁起码吸引咗一班人踩单车去。你踩到嗰度系终点，然之后可以你做啲设施俾佢哋锁下车啊，啲咁样便利佢哋嘅，咁啊坐完之后佢哋饮下嘢，咁我咪开多啲餐厅咯，将个比例由呢个零售变咗餐饮咯。点解唔做下啫？坚持用翻旧方法招租嘅方法，咪死得咯？呢啲其实就系个定位问题，唔识得变通，用翻传统 run 商场嘅方法做，咁咪死得咯。第二个 topic 想讲下，系咁以讲下咩呢？就系呢个红安新区。咁我听过有唔少人讲过啦，咁我唔想再讲太多啦。咁我想话嘅话，我话呢个咁嘅，如果你话想招引外商嘅话咧，必定失败。你话如果自己国人打飞机嘅话咧，随便唔送你，因为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系吸引外商嘅话咧，你一日你都有翻，即系呢个咩啊？呢个firewall， 即系嗰啲咩啊？防火墙唔俾人哋出国嘅话咧，我就唔觉得你会吸引到外资咯。而家第一你外汇管制啦，你又唔俾人哋即系赚咗钱嘅攞走，限制好多限制，咁我唔知道你点可以吸引到外资咯。咁你话如果你纯粹俾一啲搬呢个国家北？一个首都搬过去，或者做第二首都，或者吸引啲大型公司过去嘅话，咁恭喜你啦。不过外资我系好肯定同你讲，佢而家搞啲咩房子买卖、楼宇啊、离婚都唔俾啊啲咁咧，我俾知暂时嘅啫。呢、这个只会成为下一个嘅地产项目。同埋我好肯定，好多太子党已经落咗钉噶啦。佢而家暂时唔俾卖啫，到佢一解放嗰时咧，呢班人就会套现。跟住离开中国，揾救走人。讲完，今日好多小嘅 section 组合嘅，咁另外一个想讲咧咩咧，就系话从一个报贩同埋共享单车，睇下我哋中港之间嘅分别。我而家所有啲题目咧，我会写低咗先嘅，因为我真系唔记得晒，因为我好想讲呢个少少嘅即系话题，有个女报贩啦，话说有啲烟仔俾人偷咗，咁跟住有啲公司老细掉低张16,000支票俾佢。咁我嗰阵时其实写呢个 topic 嗰阵时咧，我都好感动啦。哇，香港真系有爱，同埋香港我仲可贵嘅嘢咧，就系话香港仲相信人。我相信佢呢、这个女人真系冇咗呢啲钱，姑爷仔乸寡妇好惨，个老公前一排啱啱去世，即系过身。真係好多人买完包烟抌低50,000唔使找，或者100,000唔使找。即係呢个係香港人，我觉得真係好值得 即系 proud of 呢个香港人。你话大陆有冇啲咁嘅人呢？有，不过真系而家唔敢做啦。点解呢？因为佢想帮嘅话，例如话个阿婆跌低，我扶佢嘅话，唔好讲咁多，买个保险先，三蚊鸡，买个叫帮阿婆保险，真假唔系讲笑啊！即系帮人，如果佢啲咩 claim 嘅话咧，我就或者开住个手机影低佢。喂，几时帮人系要做咁多防护措施嘅咧？究竟呢个国家有啲咩问题咧？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大白象工程，以前香港冇乜嘅，即系有冇咁离谱咯？而家系离晒大谱，人哋火星计划成个坛嘢讲紧都系两千亿，人哋上火星。SpaceX 啊，即系 Tesla 嘅老细咧，啊，佢做紧嗰个系仲平，讲紧系几十亿嘅啫。嗱，真正数字我唔知啊，总之系好平。人哋有啲咁伟大嘅嘢，讲紧都系咁嘅，咁嘅使费，而香港一沦落到咁，其实就系从呢啲小事会睇得出个分别。其实我想咁讲咁多小事咧，就想大家好多好多唔同嘅细节组成。一个好坚实嘅理论。咁另外一个呢就是共享单车喺大陆。喺外国我见好多共享单车。咁但係亦都我啲朋友呢就喺度同我讲啦，即係大陆嘅朋友就好 proud of 同我讲，你睇下大家，你睇下我哋共享单车外国几落后啊，仲要买张卡走去入钱啊啲咁样。今次我去美国德国啊意大利见到好多共享单车。但係话俾你知，人哋共享单车新速速冇事。最近我睇到张图啦，同埋啲报道话有啲单车呢喺大陆呢就俾人丢弃咗啦，俾人偷咗嗰个踏板，又有摄位，又有乜都有。最无厘头系咩呢？有啲呢你话即係你攞咗偷咗件嘢用，又话啫，我对唔住，佢系冇用嘅，偷咗返去呢系完全对佢冇好处嘅，或者整烂佢嘅。即係偷咗就话即係换到钱啦。但你要记住，你要按金。你整烂咗你冇按金。佢宁愿整烂。咁我有一张图呢，我睇完之后都几震撼。就一架烂单车。其实呢类咁嘢嘅呢，我喺之前嘅网台我都有介绍过，喺上海我见到。我都赞㗎嗰阵时话咦正喎、唔使用卡，你纯粹装个 app,scan 个 QR code, 佢跟住就喺微支付度扣你。又或者咩咁样，我觉得呢个 OK 啊，呢个 business model。因为佢赚钱唔系真系租车俾你嘛，佢赚就赚你按金啊嘛。按金嗰扎钱佢咪可以钱生钱咯。喂，炒成太古城转下头又升㗎啦，系咪先。我话你知香港地产一定会又升，因为我上次都讲过啦。所有嘅呢啲 resources 呢，包括楼啊的士啊，你全部都系喺啲贪官啊大财团啊嗰啲既得利益者嗰度㗎。佢哋唔会俾佢跌㗎。而呢班人亦都系控制住香港。嘅一个主要嘅政治啊，或者所有地方都系佢哋控制噶啦，咁所以咧就唔使谂噶啦。我睇到人外国嗰啲咧单车咧干干净净、完完整整，而大陆做呢样嘢咧，我初头都赞嘅，但系而家睇落去，哇，开始靓嘢啦！各个区唔同区都系好多烂嘅车堆到一个山度咁样。其实投资我邓投资嗰个惨，即系。其实有好多 idea 呢不嬲唔错。其实我都话俾你知，大陆讲真啦 ,13 亿人一定会有啲人呢系叻嘅。但系佢哋諗啲嘢出嚟呢都要呢个国家配合先得㗎嘛。咁但系就系好可惜地，国家就发展水准同人民嘅质素呢未够。如果碰到呢啲问题，咁究竟你系即系头又话有多大陆人真係玻璃心嘅。听到呢啲问题佢话你好叻啊，你系咪中国人啊，即係一讲呢个我唔讲㗎喇。其实我哋应该见到呢啲问题嚟话去单车整烂嘅话，我哋谴责嗰啲整烂单车人嘛。而唔系问你系咪中国人嘛。唔系问你点解要质疑啲嘢，你系咪睇唔起我哋啊。即係好似话今我睇见一个新闻，有隻狗喺深圳俾人刮盲咗两隻眼，弃喺街头。其实你冇必要咁做啊！我就曾经谂过喺微信喺朋友圈度讲出嚟，但我惊有啲玻璃心话你做咩啫？呢啲嘢净系香港有，唔系净系深圳有咩？全世界都有啦。佢哋好中意将啲问题 spin 走咗嘅。其实我哋要针对嘅应该系谴责呢啲人啊嘛。 而唔系话你系咪中国人呢啲咁嘅情绪咁嘢。咁呢个就系、是，其实我想讲嘅就系、是、中港处理嘅问手法问题，同埋人对人之间嘅互信。嗱，当然我系希望中国有一日啲人都系互信嘅，但我觉得呢条路真系要好长，好长，好长。首先要呢班咁嘅贪官啊，共产党死晒先啦，即系最自私就系呢班人，系嘛？因为口讲爱国，但系全家移民晒，讲嚟有乜用啫？咁啊，最后想讲一个轻松啲嘅题目啦。我要点睇阿郑林少波吓、啊？因为我一定要加阿姓郑之前，因为佢系我觉得佢根本就嫁俾个老婆。我想解读一下佢个衣着。佢衣着呢，即係其实当今之世上呢，我身边啊懂得着到佢咁型呢，就得我一个以前嘅朋友，但人哋又摆到明啊模仿 Michael Jackson， 佢又发型又好点都好都打电脑乱毛嘅，我个朋友係真係成个 Michael Jackson， 佢真係日日都系吊脚裤白袜黑鞋。而阿林生阿郑生郑林氏呢，佢真系咁死咁样去面圣。其实我点去分析佢嘅心理呢？好多人就话佢诶学者求其啫，乜乜乜啊，写封情信俾个老婆要讲一带一路嘅，哎呀都系假㗎啦。我觉得反而我从另一个角度睇，我开始可怜佢。其实我绝对有权相信佢系不情愿地个老婆去参选。佢应该而家呢着件咁嘅着条咁嘅裤呢，系一个求救嘅信号。我而家俾人问之前指住我老婆去参选。我唔想㗎，我好想返大陆吸污霾呀，喺北京。咪冇人法啦，老婆要选特首。我咪陪你囉。其实我觉得呢，做人做咗咁呢，钱又唔系冇，其实几可悲。一个人为咗自己私利，为咗自己嘅欲权欲，要牺牲屋企人嘅话呢，我真係嗰陣时有啲諗。值唔值得呢？嗱，今集呢就少咗啲生意元素，下集补返俾大家。咁啊，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啦，唔好令到我个节目太少人听嘛，搞到我意兴阑珊啦。继续 subscribe， 星期二得到争200到嘅咋，就过10000啦。到10000嘅话，我会说服 Tony， 大家再食一餐劲嘅。今次啊，我揀地方。就多啲 share 个节目啦，吓，同埋我哋其他节目啦。咁要冇你哋嘅支持嘅话，我哋真係冇乜动力㗎。嗱，今日好好啦，好乖仔啦，讲咗半个钟就搞掂啦。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拜拜。